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多为两个人表演，因此就出现了许多听众朋友熟悉的黄金搭档。在天津啊，就有这样一对黄金搭档，于宝林和冯宝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这里是百年笑声。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于宝林先生，今天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他的老搭档冯宝华先生。冯宝华1922年出生在一个艺人家庭，不过他的父亲并不是说相声的，而是古彩戏法艺人冯书田。幼年的冯宝华对变戏法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反而酷爱相声艺术。那他的相声师傅是谁呢？就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哥马桂元。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相声小段《蛤蟆鼓》。 这个相声艺术是综合的艺术， 不错 啊，知道的特别多， 也不敢那么说。 我来了，跟您请教一点事儿。 好，您这是客气。 我这人呢，好动。 哦，是是， 不好静。 嗯， 早晨起来遛弯， 哎，应当这样。 也难说岁数。 哎，不错， 焕发空气。 嗯。 经常上水上。 哦，对，这边空气好， 到湖边上我高兴。 嗯， 哎呀，湖水荡漾。 是啊， 是波浪滔天， 您看看 换着空气美。 哎，是 好。 嗯， 哎， 嗯， 发现一种动物。 动物？什么动物？ 我长那么大个子没见过什 么。哦，是啊，怎么那么稀奇呢？您说说。 水老虎 啊。 好家伙， 水里还有老虎啊。 好家伙，我一看着吓一跳。 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嗯，这么大个儿。 哇，老虎这么大 啊，一身绿疙瘩。 哇， 四小短腿儿。 哇， 大腿叉。 嗯， 大肚腩。 啊 啊，前腿短，后腿长 啊！ 一叫唤， 嗯， 哇， 哇， 这玩意儿， 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 怎么呢？ 活这么大个子，还没见过这个吗？ 嗯， 那不叫水老虎， 那就是 那叫蛤蟆， 蛤蟆。 哎，正字叫青蛙。 嗯， 哎，就是蛤蟆。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啊， 个儿不大呀、 啊。嗯， 它这发出的声音怎么这么的叫唤呱？ 哦，对对呀、啊 嗯， 这可以研究啊。 不是，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声那么大 啊？就是 基因呢、啊，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它发出声音就大。 哎呦，嚯！我谢谢您。 哎，不客气。不管蛤蟆 哦，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是啊。 哎，对呀、啊。 不对吧？ 怎么不对呀、啊？ 不对。 怎么？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是叫唤不了啊， 这怎么回事？ 你说那自制篓子 为什么呢？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没那浑身不响。 嗯， 竹子不响。 对呀、啊，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咚铃咚铃 咚铃。你看看找的啊， 那都响、 哦。你说那竹子， 他为什么响呢？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怎么了？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儿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儿的，它就响。 不对， 嗯，怎么？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那么些窟窿眼儿的，他怎么不行啊？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抬杠的呢？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啊，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行、 为什么呢？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行。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行。戏台上那锣一敲，咣，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怎么想呢？ 那锣，他当间不有琴儿吗？你不得发出琴儿来吗？有琴儿的它就响，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你说那个 啊、 那是铁的，铁的就不响，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咚咚。 对呀、啊，那是响啊。 为什么呢？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挂起来就响。 对呀、啊，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 是啊。你说那秤砣呀、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石豆的就不响， 石豆都不响、 哎、 炸弹不石豆的吗？一响 咣咣，那是石豆的吗？ 怎么了？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瞧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它入口的就不响，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 不 怎么想的？泡泡糖， 泡泡糖 啊、 那光是糖吗？ 啊，怎么了？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它有胶皮就响啊。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那可好嘛，胶皮鞋呀、胶皮挨地就不响， 洋车放炮。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蛤蟆鼓》。提到马桂元先生，天津相声老艺人没有不挑大拇哥称赞他艺术高超的。冯宝华拜师后，马桂元对他要求很严，一句台词儿十遍二十遍的重说是家常便饭。不过正是有这样严格的要求与督促，才使得冯宝华能够进步神速。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马桂元因为嗜好去世了。师父的去世让年轻的冯宝华十分难过，不过他也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是跟随自己的师爷，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学艺。师爷不但在艺术上教导他，而且呢，在生活上也是十分照顾冯宝华。我们再来听听冯先生是怎么说的。 和我在小呢，就跟着我的师爷马德禄。哦，那老爷子真疼人，小孩晚上就困，一直熬到十点多十一点去，受不了。我呢坐在那凳子那地儿就打盹儿。那会儿在我们相场的对过有一个卖鲜货的，到这热天呢卖这菜瓜什么的，那个我那师爷就说，你啊告诉那个那叫大海孩子每天来这儿吃菜瓜什么的，你记上，然后晚上我给，就那么疼人。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们继续来聊聊冯宝华先生。从1937年起，冯宝华先后到沈阳、哈尔滨、牡丹江和徐州等地演出。1954年他进入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和班德贵一起任队长。1961年调入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为魏文亮捧哏。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他和魏文亮一起表演的相声学唱刘巧儿，请欣赏。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憋着，相声呢您那听 哎 啊 采访 没让我说话呀、哎哪儿的事情了？ 不是 啊， 来呀！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哎 啊， 谈坐，不是 啊，你外边溜达吧？ 怎么了？这是 你什么毛病啊？你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嗯、 啊，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啊，是他这不左溜吗？这不是 啊？这个唱还有左溜？ 开玩笑， 千万别玩笑。 冯同志， 您同志， 我这人是最爱研究唱。 是啊， 啊，对了， 爱好者 啊，最爱研究啊。 哦，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哇， 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哪瞧人啊？ 啊， 告诉你说吧， 嗯，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哇，都可以。 尤其对于曲艺上， 嗯， 颇有研究。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我有个名字。 哦，您名字叫 教授啊。 啊，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哦，教授 啊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不大 啊，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哎呀呵， 没叫人抻脸短过。 哦，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多新鲜！ 是唱满能唱出来， 就能唱。 你看，哎， 啊， 我们这也有乐器。 什么乐器？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数来宝的。 行啊， 行啊， 哎，会打吗？ 打两下，你听听。 啊，哎、 让你抻脸短了。 嗯， 听着， 哎，行。行啊，这板儿 给来花点儿。 嗯，能唱吗？ 唱，你听见、 啊、你唱。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牛的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惊败你呢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呀。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 啊！ 您不能唱吧？我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呀？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啊！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好、哦。 嗯，这就抻脸上了。 哎，你不没让人抻脸短过吗？ 刘巧儿的词儿 啊， 数来宝的调。 是啊， 听着。 哎，你唱一唱。 哎，这刘巧儿要饭呢？ 怎么说话呢？这是。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了茧儿能卖钱。谁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也还有两下子呀、啊？这两调就行了。 怎么着？ 曲艺范围太广了。 您说吧，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河南坠子 啊， 不但能唱， 嗯、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啊，好，对，你再唱一唱啊。 日暮那个昏沦，黑了天呐、啊，家家户户啊。都把那个门来关呐、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样？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多新鲜！ 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河南坠子这调。 哦，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对了， 听着 啊，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 钱呐、啊，悔不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正，父母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老爷，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京剧 啊， 也是刘巧的词儿， 对， 京剧的味儿 啊。 听着， 由你唱的， 秋儿我爱上你。 拦不住你 掐嘴干嘛？ 你这是刘巧儿吗？ 刘巧的舅舅，这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按青衣，按哪出？ 哎，就按苏三起解。 苏三 啊， 就苏三离了红铜线。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听着、啊 嗯， 唱刘巧的词啊。 对呀、 啊， 亲爱的，我还放你那羊餐餐子钱儿能买钱，悔不该婚事有福报办到成，不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 行啊！对于那个北方的剧种，我定你能唱。 您说吧， 每天你听啊。 嗯， 南方的剧种行吗？ 南方什么？ 越剧。 越剧 啊。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哎， 越剧的味儿。 对呀、啊，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词句字也得要改。 字还改什么呀？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哦，这蚕说， 得说蚕。 哦，南方字儿 能卖钱呢， 是 能卖蚕。 啊、哦，可以呀、啊， 听着， 哎，你唱吧。 将儿我采桑叶来压蚕，来路丁儿能卖蚕，为母儿我又。 含着青果呢。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冯宝华和说的学唱刘巧儿。冯宝华先生擅长文哏和贯口节目，文章会、对春联、吃元宵这样的段子他演起来总是得心应手。从与于宝林合作后，他专事捧哏。在与于宝林搭档的日子里，由于他基本功扎实，捧哏严丝合缝，使得效果异常火爆。下面我们就来再听一段尹笑声和冯宝华合说的互相干扰。 干哪行啊？ 啊， 也不容易。 哎，都得要研究， 都得要学。 哎， 都得要练。 是是是， 你要如果轻视的话， 嗯， 那就容易出现一个 啊， 有这么一句俗语， 什么呢？ 看是容易， 嗯， 做是难， 一点不假。 你就拿我兄弟来说吧， 啊，你兄弟他 干了一辈子服务行业。 哦，他服务之中他干什么呢？ 他就在饭馆里。 哦，饭馆里头 什么手艺没有？ 哦，他是 服务员。 哦，也是一位堂官。 哎，就是 跑堂的， 从旧社会时候就干。 哎，是是， 他就是一个跑堂的。 嗯， 跑堂的 是了。 你看那有什么了？ 哎，对呀， 端菜。 嗯， 端饭。 哎， 人家要什么你给上什么。 哎，这无所谓。 实际 啊， 他也有基本功。 哦，那他练什么呢？ 哎，咱甭说别的 啊， 就拿这算账来说。 嗯，是是， 现在饭馆算账， 嗯， 他有会计。 哎，对， 上桌上那位， 嗯， 他就管算账。 不错。 还有计算器。 嗯， 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一按数出来了， 哎，就行了。 那年头没有。 哦，那会儿 那年头啊， 嗯， 都是跑堂子算。 哦，对，凭这个嘴脸那叫 疼。他没算吧？ 是啊， 就是嘴一念， 嗯， 数就出来了。 是是是， 那是个功夫。 哦 啊， 嗯， 过去饭馆您吃完饭了，跑堂的过来了， 嗯， 几位吃好了 啊？ 还要点别的吗？ 不要了。算算吧。 那齐了，我给您算算吧。 哎，对，嗯、算算去。 他这碟子都有记号。 哦，是。 他一看这碟子就知什么菜。 哦， 马上就知道他多少价钱。 哦，知道卖多少钱这菜。 哎，他一脸这碟子，您这是炒虾仁。 嗯， 您这炒虾仁13块。 嗯， 这您这个是爆三样 啊， 爆三样8.5块。 嗯， 8.5块加13块。 是， 13块加8.5块，21.5块。 对， 21.5块。您这您是红烧鲤鱼。 嗯， 红烧鲤鱼12块。 哦， 12块加21.5块。这是21.5块，您这是13.5块，您这是 您这个是木鱼汤，木鱼汤5.4， 嗯， 5.4加33.5，您这是38.9，38.9，您这个是，您这白酒2壶5.2， 啊， 5.2加38.9，您44.1，44.1两碗米饭2块钱，您这是46.1， 哦， 齐了。您这是46.1， 哎，您看这当时 这出来了， 哦，是了， 这是功夫， 哦， 这得练， 哦，平常也练。 和我兄弟刚去的时候，他不会这个 啊，他呢， 到他一算账呢，麻烦了 啊，是 过来了， 嗯， 几位您吃好了 啊？吃好了， 还用点别的吗？ 不用了， 我给您算干嘛？ 哎，对，算吧， 您这个是炒虾仁， 哎， 炒虾仁，您这是13块， 好， 您这个。您这是报三样， 嗯， 报三样8.5， 对， 8.5加13块， 嗯， 8.5加13块啊， 啊， 8.5， 哎， 您这是8.5 啊， 8.5呢加13块， 嗯， 加13块呀，啊。您这么，您咱先不算零，咱算整吧， 零先搁着， 您这13块 啊， 13块加。13块， 嗯， 13块加8块， 啊， 加8块是21块， 哼，对， 是吧？ 嗯， 21块再那个还有一5毛 啊，是啊， 啊，21块，您这是21.5， 对， 21.5，您这个是红烧鲤鱼 啊， 红烧鲤鱼12块 啊，是啊， 12块呢， 嗯， 12块加21.5 啊， 21.5啊，咱就加20，是吧？加20啊，您12块呢，咱加10块，您个20块加10块呢，这30块 啊， 30块呢，您那个是2块 啊， 2块再加1.5， 好， 2块加1.5啊，这是3.5，3.5再加上那个刚才， 哎呀， 刚才那多少钱来着？ 我哪知道啊？你一算呢？ 刚，这不摆泥吗？ 是啊， 天天这样 啊， 掌柜的不干。 嗯，对呀、啊， 你这不行，你这。 嗯， 怎么办呢？ 啊， 练去吧。 哦，哪儿练去呢？ 那阵儿都年轻啊。 哎，你们， 我们哥俩都没有结婚。 哦，是了， 我们俩人呢住一间屋里。 哦， 屋子小。 嗯， 早晨起来他就练功。嗯 哦，他练什么呢？ 他练的口点账 啊。 可是我这说相声呢， 是 我早晨我也得练功啊。 哦，你练的是？ 我们练嘴上的基本功。 哦，嘴皮子的劲儿， 就练绕口令。 哦， 我脸冲东墙 是 就是练、 嗯， 他脸冲西墙那儿练。 嗯， 我这练。打南门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南门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嗯， 这是练嘴上的劲儿。 哦，这是你的功夫。 他呢，冲西墙这边。 他怎么练？ 您这是炒虾仁，炒虾仁13块，炒虾仁13块，您能报三样8.5，8.5加13块是21.5。 嗯， 怎么练？ 你看着吧。 可是我这屋子小啊。 哦，是啊。 他俩人这么练，他互相干扰。 哦，对呀、啊。 他一会儿就全乱了、 嗯。哦，怎么乱的呢？ 我这乱了 啊！ 我这咱那么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着笨白的白拐棒棍儿。咱那么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着笨白的白拐棒棍儿。咱那么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着21.5。 走啊！21.5跑你这儿来了， 乱了。 那你弟弟呢？ 他那儿也乱了。 他呢？ 您这炒虾仁，炒虾仁13块，炒虾仁13块报3样8.5，红烧老头 红烧老头啊。 冯宝华先生退休之后还心系相声，晚年时在天津众友相声俱乐部为尹笑声捧哏，上演了拴娃娃、诙谐诗等传统相声，深受观众欢迎。 曾经说过的一切，我想我都了解，你没说过的那句话，我也能体会。无法让你爱我，一定是我的不对，我当然无言以对。应该要走的留不住，数一回，应该要来的躲不开，就勇敢面对。无法亲手擦去你为我流的泪，我感到万分惭愧。有人说失去了，失去 去了才懂什么叫做后悔，我想说不能留住你是我不够完美，想起你为了我为了我流的每滴伤心泪，我只能说一声感谢。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语言艺术，它的讽刺范围非常广，因此许多旧社会的陋俗恶习成为相声创作的很好素材。今天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欣赏的经典名段，就是以揭露旧社会封建官府抓差办案的肮脏手段为主题的传统相声《大审案》。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 在很多古装影视剧作品中啊，听众朋友都会发现这样一个情节：官府抓捕不到犯人，就到街上随意的逮捕平民百姓，把他们拉到公堂上去顶缸，交差完案，更有甚者还会做出残害无辜平民、冒充死囚、偷天换日的勾当。今天看来，这些无非都是影视剧作品中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情节罢了。而在旧社会啊，这样的事情几乎在每天都会发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大审案，由常宝霆、白全福为您合说。 这个相声啊， 在这儿说呢啊！姓什么？ 姓白呀。 叫什么呀？ 白全福。 干什么的？ 说相声。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对。跟我走一趟吧。 跟你上哪儿去？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什么叫找费事啊？ 我带着呢。 带什么呢？ 找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我跟你上哪儿去啊？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你不知道啊？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啊！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啊，你这是高兴的， 嗯， 我受得了吗？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红事， 娶媳妇儿。 啊不，红事， 聘姑娘。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红事，满月。 红事， 什么红事？ 着火，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吗？ 我能找， 你去吧。 可以可以。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哎，您都要什么呀？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哦，套白狼也行啊。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那叫盘杠子 啊。 盘杠子， 对对对，要那个。 有 你把那带着啊。 对，有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对，我们这有半夜跳墙。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那叫武术，把式。 对对，要那几个， 那有。 多去几个扒手， 我们这有小偷。 好，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那叫戏法儿。 哦，媳妇儿， 哎，媳妇儿，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我们这净单身汉，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媳妇儿， 戏法儿，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我今天你这舌头怎么了？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对，去戏法。 好，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40人吧。 40人，要多少钱？ 你给拿3000块钱吧。 多少钱？ 3000。 没睡醒呢？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40人呢？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哦，趁着药少了。你给个价， 这，给你们5000块钱。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哦，是，您贵姓？ 姓郎。 狼， 稀饭蓬狼那个狼。 哦， 您是？ 我姓白。 哦，白头。 我狼头。 哎，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啊，这是什么狼先生干嘛？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这问得好， 当然得问问了。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什么脾气？ 瞪眼发，努嘴杀。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什么呀？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 嗯， 瞪眼罚什么呀？ 罚钱。 一瞪眼罚多少？ 一瞪眼罚5000块钱。 两瞪眼呢？ 10000呢？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哪能瞪3回呀？ 啊， 对不对？ 瞪1回也不成。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什么记字儿？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嗯， 这么的行不行？ 怎么办？ 咱排演排演。 怎么排演？ 因为我有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这可以。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可以可以。 行不行？ 来来， 桌子大边上去。 来来来来， 哎， 走走走。 现在呢？ 啊，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对对对。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哎。我说你这怎么意思？ 拴上点儿。 干嘛拴上点儿？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进去？ 我又不是小孩，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 走。 姓什么？ 姓白啊。 叫什么？ 叫白全福啊。 多大岁数了？ 60了。 可惜这年纪。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我干什么了？我 你怎么单说相声？ 我学的就是这行。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你甭管，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啊， 说相声认了吧？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哎，到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头 头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哦，是。 这位是丁头。 哦，丁头。 这位锤头， 锤头。 这位是斧头， 斧头。 这位是八头。 哦，钉锤斧八呀、啊！我进门又开锅了。哎， 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啊！ 金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怎么了？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懂什么呀？ 镜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别让你上马路。 我上马路干嘛去？ 什么呀？等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传统相声《大审案》的片段。旧社会的相声艺人目睹眼见这种肮脏的勾当，心中也是深恶痛绝。但是在那样的社会，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也只有在心中发恨，眼见无辜百姓遭受不白之冤，甚至也有同行同业的朋友被捕入狱，饱受欺凌。于是呢，相声八德之一的万人迷李德阳先生就创作演出了相声《大审案》，用以讽刺抨击旧社会司法制度的黑暗。下面我们就来接着听这段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大审案》，请您欣赏。 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是 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了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这司令部啊，这还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是是是是。 哎，行了，白千福， 怎么着？ 老爷高兴了， 高兴了， 走了，见老爷去了，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干嘛？ 哎呀， 要跳台是怎么的啊？ 要我听命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给老爷请安 啊！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不是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是现在挺好啊， 美着呢。 啊，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他没在天津 啊，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我说呀，他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就来的天津啊，没你的饭，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我没敢动手，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的办的吗？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当时我坠的旅馆，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翻出两挺机关枪， 说你会唱梆子腔， 两箱子假钞票， 还会唱诗调。 老爷您甭动刑了， 事儿满办成了， 他全招了， 节目全邀了， 我一句没听清楚。 哎，狼头 啊，我说这是晚会吗？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有你了， 哎， 就没我了。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怎么了？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没凳子没关系， 干嘛？ 我站着跟他说话。 站着 啊？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怎么帮忙？ 进门您假装坐着， 假装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知道吗？ 你跟老爷谈话，你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咱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哦，跪着呀。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嗯，这倒是轻省点。 哎，再来一下。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这是过堂的，是怎么着？ 怎么了？ 怎么了？喂哦，这不常威吗？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哦， 懂吗？那、哎、也没关系。 啊、 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老有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什么趟料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让他们走一走，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哎，这就向着，知道吗？ 挑点道 哦，跳着走。 哎，白天福一命告尽哦，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带着。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那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酒。大审案这个段子也叫做大审宽供，大概的内容呢， 就是逗哏演员扮演一个封建官府的捕快，以请堂会为名，假意邀请捧哏演员到府衙和大老爷谈办堂会的事项。在去官府的路上以及到了大堂之后，花言巧语蒙骗捧哏演员，在老爷面前他百般诱供，让捧哏演员一步一步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最后老爷判定捧哏演员有罪时，捧哏演员才恍然大悟，在台上大声喊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大审案。 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中间坐着那谁呀、啊？ 我们老爷， 你们老爷 啊？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没错， 甭害怕，不咬人 哦， 不咬人了， 喂熟了， 告诉你吧。 哎呀。你叫白全福啊？ 是啊， 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我没胆子。 你知道吗？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没毛病 啊，没毛病 啊。 你叫白全福吗？ 啊， 我说我叫白全福 啊。你好大的胆子！ 我干什么去了？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我们老爷爱横打 啊， 你越横越好。 怎么横啊？ 就跟那拍巡婆 啊。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哦，撇唇咧嘴， 那才好。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对， 这是演出了吗？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好，你叫白全福啊？ 站。 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你这儿你又跑了，怎么了？ 我抢了几家银行。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双簧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那记不清了。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啊， 那没数了。 抢银行没数啊？ 双簧没数，请坐吧啊，请坐。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得慌。这个，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你能够活埋人呐？ 不能。好吧，你这 又跑了 啊！我是得跑。 怎么了？ 活埋人？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嗯，他改的还真快。 逗哏行不行？ 那跟我师傅学的。 提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坐。 你能够活埋人呢？ 那我出的主意。 你是那头啊？ 这我是小伙计儿。 对， 这人可 气。哎， 干嘛？又跟拿两腿涮他了？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啊？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这话错了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谁说土匪头了 啊？ 你是头不是？ 是头啊！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找我呀！ 钱交给谁？ 找我呀！ 出错找谁？ 找我呀！ 是头不是？ 是头啊！ 孩子是头给硬头啊！坐着，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哥在这儿呢。 早说这样演出我不去。 你是那头啊？ 我是那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砸了 啊？ 什么 砸了？砸了买新的。 你怎么说去啊？ 怎么了？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30人。 要了多少钱？ 要了三千， 我们给多少钱？ 五千。 价钱去吗？ 不去啊。 不去你干啥去？ 我们多给了两箱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 狼头赚钱了，我砸了。 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嗯，我说什么？ 你就说不去。 啊，不去。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我说什么呢？ 你就说情实不拘， 多好。 嗯，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是啊，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屈。 嗯嗯， 老一说来人呐，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张兜干嘛呢？ 给钱。 哦，先给钱。 五箱钱挡过去行了 啊。 去不去？ 不去。 怎么不去？ 情实的不屈。 来人呐， 给钱。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这就要行了。 嗯， 是是就行了。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头了差一点，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 爱卷福一命高进为我，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对了，我还烫着大料棒呢。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带刀。 你叫白全福啊？ 是啊， 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那没数了。 你能够活埋人呢？ 那我出的主意。 你是那头啊？ 我是那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不去。 怎么不去？ 行时的不去。 来人呐， 给钱。 枪毙。 去。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和白全福二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合说的传统相声《大审案》。大审案这个段子由于涉及到捕快、上当的艺人和老爷三个人物，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群口相声的形式表演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就曾经回忆万人迷先生演出大审案的情景。马志明先生的爷爷马德禄扮演捕快，马三立先生的师父周德山扮演上当的艺人，万人迷扮演老爷，后来才出现长白二位这种对口的演法。逗哏演员分是捕快和老爷两个角色，但无论形式是怎么样的，大审案这个段子呀，对黑暗的旧社会司法制度的抨击都是一样的犀利。聊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祝您天天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生活回到你。